一年容易又中秋啦，虽然下个礼拜先就系正日啦，咁但系好多人咧都会提前喺呢个 weekend 咧，就今日咧就翻屋企做节嘅。 系， 咁所以今日咧啲交通系特别系挤塞嘅。 嗯， 咁所以望一望我哋面前呢个香港嘅首席嘅 drag queen 啦，我都未见过咧，就系佢啦，即系嗰只。哇！淨係甩頭甩髻啊， 濕曬啊，濕 水濕水鴨咁樣啊！ 因為因為我喺地鐵站上嚟嘅時候咧，係完全即係小巴又唔見啦，的士又冇咯，行咗幾個圈喺附近咧，又見到好多競爭對手喎。咁我望下個鐘咧，就得翻即係十五分鐘到啦，十至十五分鐘啦。咁我就一鼓作氣咁樣跑上嚟啦。 係啦，你又由九龍塘嘅港鐵站就跑到上嚟廣播道呢個香港電台啦。 冇錯。仲慘過以前即係追偶像啊！ 即係好彩你唔係咧整裝待發，每個星期都係 drag 住咁翻嚟做自己人嘅。因為你著住高踭鞋踩上嚟啲廣播度咧， 我諗我會扮突然間 欲仙欲死 休克咁樣，等啲人救我。 哦、oh, ，OK。 然後捧咗我上的士，然後我就、上廣播度咧，咁係啦。 首先要捧到欲仙噶嘛，加埋如果你真係 drag 曬嗰副嘅即係行裝。 咁所以你就總之唔好當正自己係巨星咯，即係唔好遇到人問咯，同埋唔好以為有 limo 先去到你門口，然後接你咯。呢樣嘢會發生，仲會發生喺咧今個星期咧有一個好勁嘅場合。 嗯， 就同大家講講，哇！嗰啲相咧真係靚到咧，大家真係可以盡情地評頭品足。咁就話說咧，其實喺外國啦，有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去嘅， 係 就係一定係拜呢個 invitation 嘅。有好多人咧都係好嬲收咧，就因為今年都冇佢哋份啦。OK， 咁所講嘅咧就一年一度咧就係藝壇嘅一個盛事，就叫做 Met Gala 嘅。係咁一個咧籌款嘅一個即係所謂藝術咧，又或者娛樂圈中人嘅盛事啦。咁所以籌得嘅善款咧，其實好似係撥捐俾啲人咧，就係幫佢哋可以攞一啲即係藝術嘅基金啦，去發展自己嘅即係藝術事業啦。咁、其實意義係非常之重大嘅。咁但係當然咧，大家唔理意義㗎，淨係睇下到底咧啲人啲靚衫夠唔夠靚解嘅啫。OK， 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咧。真係靚過曬，同埋有青創意過咧，就係以往好多啲荷里活城市啊，甚至奧斯卡嘅紅地氈。 但係咧，我又舉手，我想問啊，因為咧我都有留意佢哋啲相咧，其實嗰個靚嗰個定義喺邊咧？因為我記得見到有一張咧。佢係由頭到尾包實曬所有嘅眼耳口鼻都見唔到，係全黑嘅。 阿 Kardashian 啊嘛， 係啊， 金正啊嘛。 咁啊，當然可能背後有佢嘅意思啦。 認到㗎，啲人會認到佢嗰個好 3D 嘅身材㗎，因為冇人係咁嘅身材㗎啦，真係。 其實我知嘅咧，第一日即係去到嗰個會場咧，做一日到㗎嘛。其實佢已經係全身蒙曬㗎啦，佢著皮㗎。所以啲人已經認得出去㗎啦。咁其實咧，每一年咧呢、這個Met Gala 咧都有服裝主題嘅。咁其實今年咧，其實應該有兩個，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即係類似係美國風情咁樣嘅。咁所以你見有啲人咧都幾貼題嘅，有啲美國旗啊，或者西部牛仔啊都有嘅。但係有好多咧就係、哇，全部係離曬題嘅，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啊 ，Kardashian 咁，佢就係一個即係。佢著咗名師嘅全黑設計，咁就嚟嗰度就搶風頭咁樣咯， 係啊。咁、但係當然我哋好關心嘅咧，就因為喺今次嘅 Met Gala 咧，我諗喺歷屆咁多次嘅 Met Gala 裏面咧，踩呢個紅地氈咧，其實真係未試過有咁多咧出曬軌嘅即係名人啊。 係。 而我哋最關心嘅就係、當然係啱啱已經係即係公開自己咧真正嗰個性別身份。 系、 今時今日係一個跨仔，係一個驕傲出櫃嘅跨仔，就係、Ellie Page 啦。咁因為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都淨係知道佢咧，即係啱公布咗同埋出咗櫃之後咧，自己嘅跨性別身份之後咧，間唔中就喺自己 IG 嗰度啊曬下自己咧、那個、 你好羨慕嗰啲啊嘛， 梗係羨慕啦！我哋一世人啊都未試過啊，係咪先？ 你努力啲，你俾個目標自己。 佢真係出櫃冇耐幾個月，半年裏面有六嚿腹肌喎，係咪真係嬲收先？我哋 唔係咁可能佢瘦底啦，咁佢瘦就易啲。 我都瘦過㗎，我瘦嗰個年代都唔會練到，隨隨便練到嗰幾個月喎。 咁但係你年紀同佢有啲距離。 我瘦嘅時候都係嗰個年紀嚟㗎。 你講咩？ 我後生過㗎， 你而家都瘦。 而家唔使旨意啦，我放棄咗好耐啦。 唔係嘅，凡事有目標應該可以達得到嘅。 唔啱我啦。咁就係 Ellie Page 啦。咁因為今次咧，即係我哋好開心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哋第一次咧，以一個跨姐嘅身份 ，OK， 咁就係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咁、所以咧，其實所有眼睛咧都係瞪住佢嘅。咁而今次咧，佢就著咗一件 tux 啦。咁雖然咧，好多人評論就係話，如果呢件 tux 係咪 oversize 得滯？係 啦， 係 啦， 即係好似借咗老豆嗰件 tux 咁樣咧。 阿爸件飲衫啊。 咁今年興 oversize 嘅 tux 咩？唔係噶。 其實有啲 design 都係㗎，你見有啲人穿啲褲啊，都係好 oversize 嘅。 唔係，但係佢條褲又唔係 oversize 嘅，係啱身嘅喎，正嘅零零四四嗰件 tux 嘅西裝咧，就哇闊袍大袖到啦。 個袖係啱㗎，個長度係啱啱去到依度嘅。 但係咧，佢就好闊身啦，其實冇收腰嘅， 係啦，件西裝，佢件西裝係可以遮到 pat pat 嘅位置㗎。 嗯，所以即係我見到嘅時候，咦？點解佢又係冇呢個即係 stylist 幫佢啊？ 唔係，可能有 stylist， 但係個 stylist 累佢咯，呃佢咯咁樣。同埋我成日都諗啊，喂！你身形而家咁好有 six pack 喎，你直情著嗰啲好貼身嗰啲燕尾禮服咧，型到爆啦，係咪先？ 係 係嘛，即係嗰啲短身嗰啲燕尾禮服啊，即係魔術師嗰啲。咁有啲人做到可以唔係魔術師嘅，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其中一個亮點咧，好多人都話佢呢件 oversize 嘅 tux 咧，咁喺佢嘅即係袋口嗰度咧，就零舍舍有一朵嘅玫瑰啦。 嗯， 咁喺即係心口啦，咁而嗰朵嘅玫瑰咧就唔係普通嘅玫瑰，係綠色嘅玫瑰喎。 係啦。即不是红色的白色那些、其实应该是绿色的康乃馨， 但是像玫瑰形状、绿色的玫瑰、 好，我们先找一找，我手头上那个他说 的康乃馨，我看的都是说是康乃馨来的，不过看的时候我看了很久变佛似康乃馨， 因为佢有少少嗰种咧，即系含苞，但系又未变成一朵花嘅时候嗰个状态嘛。 含苞待放，我系听四个字摆埋一齐嘅，但你单独听嘅时候好似好得意咁。嗯，佢含苞啫， 系啦，含苞啫，佢未放嘅。 咁但系咧，原来咧有啲人就研究咧，就系其实原来有用意嘅，因为绿色嘅 carnation 咧就康乃馨嘅话咧，其实系以前有一位咧同志嘅大文豪咧。佢以前都有個特色，就專係喺自己嘅襟前咧，就係、是、擺一支啦，綠色嘅 carnation， 就康乃馨，嗰、個就係王爾德啦，係 Oscar Wilde 啦。咁所以其實係好有心思咧，今次衣著嘅。咁但係當然啦，下次即係啱身少少， 繼續努力啦。 唔係佢諗住你係將你嘅 focus 係向咗佢對花度啊嘛，唔係佢件衫度啊嘛。 咁你覺得佢係咪 man 咗好多？ 哇 ，man 咗好多，因為咧我頭先即係都同阿 Brian 講咧話，喂今次真係見到佢出席一個大嘅場合啦，唔係佢 IG 嘅相啦，突然間發覺咗佢成個 feature 啦，佢成個感覺啦，好型仔啊！係 啊，好型仔啊， 好型仔啊， 同埋啲自信翻曬嚟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任何人只要你做翻自己咧，嗰、那個 flare 嗰個光彩咧就會自然咧就會湧現嘅。 同埋我覺得佢最唔同嘅咧就係佢嘅眼神啊！即係正如好似你頭先所講嗰種自信咧，即係以前你會發覺可能真係欠缺咗少少，但係而家佢就咁好簡單咁向前望咧，都覺得好有神采咯。 係啊，即係等於我如果行紅地毯，如果我著住條裙，我都唔會有自信㗎。即係調翻轉亦然咯。 但係你試過嘅喎，之前 嗰、那個唔係紅地毯，嗰、那個係屋村啊。OK， 嗰個係屋村嘅港台表演啊，你請你記住。爭好遠，呢度係 Met Gala， 你唔好相提並論。 咁你講開同志咧，其實又不可以不提呢個 Met Gala， 即係當日係搶盡風頭嘅 Little Nix 咁樣啦。 Little Nix 係啦，而家喺即係 Billboard 咧最紅嘅一位出櫃嘅男歌手， 係啦， 同樣係 Hip Hopper， 係啦。咁佢著住一套咧係一個哇金蟬脱殼再脱殼。嘅造型，佢著住一個金色嘅絲絨長袍咁樣，即係兩張圓台咁大啦，仲要係咁行入嚟啦，咁有兩個即係類似保鏢嘅人士咧，就幫佢啊除咗件大褸先，咁你已經見到一個 嗰件係斗篷， 係斗篷啦，好大嘅斗篷。 啊，你話兩張圓台啊嘛？ 係啦，咁你除咗之後咧，你見到哇金色嘅盔甲。即係好似聖鬥士，即係黃金聖鬥士星矢嘅造型，即係你以為佢已經係，喂已經好盡㗎啦，嗰件衫真係已經係即係話金光閃閃，幾多一定係搶盡風頭啦。佢再有得除啊！佢將嗰啲盔甲咧再除曬佢之後咧，喺一個貼身咧，全部係镶咗啲金色水鑽，有少少透視嘅貼身衫咯。 係，我覺得佢裡面嗰件好正，好似有少少冷冷地咁樣噶嘛，好鬼貼身噶嘛。 係㗎，好鬼貼身，係啲彈性布嚟嘅，應該上面就係镶滿咗一啲即係好名貴嘅水鑽咧 ，pattern 咁樣啦，係閃靈靈咁樣，有個金色底又唔會咁即係唔會三件都係全金咁樣咯。所以佢係當日咧即係最出盡風頭嘅。 哇！佢真係好勁啊！同埋最新咧，佢有隻新歌咧，其實嗰隻新嘅作品裡面咧，佢係玩盡曬咧。即係首先裡面咧，佢係著住粉紅色嘅即係獄中人士嗰啲衫咧，然後有一場歌舞啊，即係連串嘅歌舞啦。粉紅色，哇！如果佢喺香港真係要邀請佢嚟今年嘅拼多啦，係咪？衫都唔使贊助，然後跟住咧後面嗰場咧下半段咧，佢直情玩埋呢個 Brookback Mountain 啊！ 哦，係啊，見到啊，彈住吉他咁樣。 你可能撈亂咗少少，佢應該依嗰個獄中嗰個咧，再對上幾個禮拜之前嘅 video 咧。今次呢個咧叫做 That's What I Want 咧，其實一開始就係打籃球嘅， 啊， 著住啲粉紅色衫，咁樣佢識有佢啲即係隊友咁樣啦。 咁呢啲就即係有啲即係激烈場面咧，之後咁就好似啲 愛情動作 係啦。咁然後佢諗住好甜蜜去揾下對方咁樣啦，發現咁啊，跟住再 book 俾晚提有少少，就去即係輕輕我，跟住就揾下對方之後咧，原來係一個有婦之夫嚟嘅。咁佢就好傷心同憤怒啦， 係啦，喺屋企就掟曬嘢啦，發曬怒脾 咁 樣。係 啦，咁啊自己著住婚紗走入教堂，自己同自己結婚。 係啦，我突然間咧喺度睇嘅時候咧，阿小鳳姐嗰首歌咧仍然説笑，嗰首歌就響起啦，婚紗背後，我覺得好襯嗰個畫面。但我覺得佢真係好勁啊，因為今時今日咧，即係除咗佢係Billboard 裏面咧其中一個最大紅嘅一個 pop star 之外，你諗下佢本身係黑人。佢係 hip hop 樂界出身，即係你知喺 hip hop 嘅世界裏面咧，其實個恐同情意結係好勁噶嘛。 嗯、 但係佢去到咁盡到咁樣嘅情況底下，但係依然嗰個流行程度係去到咁高嘅時候咧，佢真係完全改寫咗我哋呢個時代咧，即係點睇一個真係出軌同志嘅 pop star。 系啊， 好勁啊！我覺得佢嘅嗰個勁嘅程度、顛覆嘅程度係犀利過 Lady Gaga 添。 嗯、 尤其是佢啲 MV 咯，即系啱啱头先阿 Coco 讲咗近排嗰、那个啦，佢之前嗰只咧，每一只嘅 MV 其实都好好睇嘅， 系啊， 同埋里边嘅题材，你谂下吓，点解你会咁玩嘅咧？玩到宗教啦，玩到其他唔同类型嘅元素啦，里边咩都有， 玩晒啦， 系啊，玩晒啊，连地狱都落埋噶啦，佢已经 系啦，连撒旦都玩埋啊，佢净系将撒旦系扭断条颈啊嘛。唔、嗯、系，首先系识有撒旦，然后扭断佢条颈 ，lap dance 啊，仲要 系啊， 哇，真系尽到一个地步啦。同埋佢系喺天堂点样落地狱嘅咧？系喺一条 一条铺 嗰条柱嗰度咧，碌落嚟咧，我 仲要跳埋舞， 佢真系好劲，即系将所有呢啲咧，我哋觉得以前系禁忌嘅嘢咧，玩晒啊！真係改寫緊我哋呢個時代。咁再講埋耐啦，因為真係實在太多咧，我哋好熟悉嘅機人咧，係今次咧喺呢個 Met Gala 裏面咧，都係好出眾嘅，即係衣着啦，同埋 costumes 啦，仲有 Tom Daley 啦， 嗯 ，Tom Daley 又繼續靚仔啦，嚇、啊，咁佢又真係著 tux 啊，哇，佢嗰件 tux 真係貼身，又係黑色，就係靚到暈。你諗下呢件 tux 著喺 Elliot Page 身上面，其實都可以好型。其實佢真係即係 Elliot Page 係要揾啊 Tom Daley。即系 吓，仲有朋友咩？除咗即系Tom Daley 之外咧，其實因為可能啱啱完咗奧運嘅關係咧，都請咗好多奧運嘅選手啦。咁其實佢哋都請咗即係美國即係足球隊嘅隊長，即係女子足球隊嘅隊長啦。 即係俾阿總統話佢嗰個 係啦，就係 Megan Rapinoe 啦。咁佢就即係應響應翻大會嘅主題咧，佢著件好似係紅色西裝，入邊有藍色嘅恤衫咁樣，好似美國旗咁樣嘅，係繼續佢嘅招牌紫色頭髮咁樣嘅。 系啦，我就覺得有啲撈教嘅佢嘅造型，唔知道想點咁樣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咧，我都有少少拗頭嘅，但就係都已經係出咗櫃嘅 Kristen Stewart 啦。OK， 咁最近好多人留意，因為佢嚟緊有一套電影就係做呢個戴妃啦，做得係即係我哋見到啲劇照同埋最新嘅 trailer 都覺得做得非常之神似嘅。 嗯 ，OK， 咁所講就係 Kristen Stewart 喺今次呢個 Met Gala 裏面咧，佢就我唔係好識形容佢嗰個造型啊。即係佢係著住 Chanel 設計嘅衫啦，咁但係有少少五十年代咧嗰啲靚太嘅造型咁樣咯。佢嗰個髮型你有冇睇啫？ 我睇咗眼飛咗啊，因為我覺得唔知佢想點，所以我 係咯， 我冇想唔想研究佢。 有少少劉海咁樣咧，你嗰個劉海有啲令人尷尬咯，我真係覺得 係完全唔似佢，除咗佢個樣咯，嬲爆爆個樣係佢，你認得 係啦，秒嘴秒舌係佢啦， 其餘個樣以外嘅地方咧。唔咩嚟噶？唔明， 因為我哋認識佢，佢成日都係秒嘴秒舌啊，敲敲面啊嘛，咁係好型噶嘛。所以我覺得嚟緊佢演戴妃咧，我諗係好考演技嘅。 嗯， 因為從來戴妃都唔會秒嘴秒舌噶嘛。 唔係戴妃有時都係即係冷若冰霜咁樣，都係有少少即係嗰種嘅神韻嘅。咁我哋都睇咗少少佢哋嗰個即係 trailer 啦。咁似乎大家都話佢佢啲口音有學啊，咁樣即係話佢。咁我哋都期待即係呢套戲啦 ，Spencer 咁。就會快啲可以睇到佢演技啦。 咁啊，雖然今次 Met Gala 啦，我哋慣咗都係睇衫啦、睇靚人啦，咁但係今次喺呢一個即係咁勁嘅藝術界嘅盛事裏面咧，居然有咁多出咗櫃，即係為數真係好多，仲要係嗰啲唔係唔識嘅，即係其實都相當之受歡迎嘅咧，係應邀啦，同埋以一種咁傲然嘅姿態參與今次嘅盛事咧，其實又話俾我哋知，即係世界對於即係同志嘅藝人同埋公眾人物咧個接受程度又唔同咗啦。 嗯， 係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當然咧，今年咧喺外國樂壇之中咧就有呢一個一年一度嘅 Video Music Awards 啦。 嗯。 咁而值得一提嘅咧就係開場就冇份表演，但係佢以前都係以往咧 Video Music Awards 又好。 后啦，或者系再早啲嘅 MTV Video Music Awards 里面嘅经常出现嘅嘉宾， 系啦， 咁就系麦姐啦， 系啦，咁其实佢就喺呢个 Award 入边咧，其实有十二次提名咧，其实赢咗三次嘅，咁啊开场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冇人知道佢会做呢个嘉宾咧，咁啊走出嚟着住件大褛，突然间嘣一声就除咗咧，入边原来系一个超性感嘅紧身衣啦， 唔止紧身衣啊，仲要系皮褛啊， 系啦， 皮褛造型啊， 咁下边系一个 show 住佢着住渔网丝袜嘅长腿啦， 啊， 咁然后又讲咗话啊，啲人都唔觉得我喺度噶啦，我而家仲喺度啊，咁样即系当然又 唔系佢嗰句对白咧、啊，其实你知唔知 出 处喺边度？你知唔知出处喺边度啊？ 唔知 系啦。佢话即系其实嗰句咧，佢系行出嚟对住个麦讲咧 ，and they said it won't last。你知唔知其实曾几何时有一年嘅 Video Music Awards 咧，有一位仁兄都系走出嚟讲同一句说话，就系当年嘅 Michael Jackson。 嗯， 佢用翻同一句说话，但系当年点解 Michael Jackson 会讲呢句说话呢？因为当年 MJ 正啱啱迎娶咗 Lisa Marie Presley 啊嘛。咁佢兩個抗例咧就走出嚟喺台前咧，咁 MG 就講咗呢句説話，即係大概意思，大家都以為嚇、啊、我哋唔會長久啊，我而家就話俾你知喺度曬，即係放閃啦、啊、即係證實我哋係好長久，但係其實唔知年零兩年之後佢哋又分咗手啦，同埋離婚，所以。其实不是很应验到的。咁啊 ，Madonna 照版主管啦，我不知道佢讲咩啦，系咪讲MTV 而家仲喺度啦，仲喺度颁奖啦，咁多年之后 ，OK？ 定系讲佢嘅身材都依然咁 good fit 咧？ 我觉得佢讲紧自己咯， 系喺佢心目之中永远都系得佢自己嘅啫嘛。其实呢个就系我哋认识嘅麦姐啦。 系啦， 咁嗱，以一个63岁嘅艺人嚟讲咧，其实佢身材真系 keep 得好好 嘅。系啊，我啱啱都想咁讲啊。 系啦，但系论到个尊容咧，系好明显咧，系真系好整容样咯，即系对唔住真系要讲。 咁一定有啲噶啦。 点知有啲啊？ 都点都要有啲微调同保养啦。 喂，我哋听 Madonna 大噶，嗰、那个唔系老太嚟噶，嗰、那、系、個、整容样嚟噶。 咁当然啦，咁呢个系当然系有啦。咁但系，即系但系，我哋就接受咗佢。嗯，呢、這个就系 Madonna 啦。我行我素，佢中意点整就点整啦。佢六十几岁着渔网丝袜行出嚟，就俾佢继续行啦。 但我跟咗 Madonna， 我嘅睇法就系，既然我行我素，点解全荷里活嘅女人都整，你就都要整咧？ 咁都叫整得可以接受嘅，我做， 即系有钱你都会咁做系嘛？ 哎呀，会噶。 OK， 开始呢个晚上系自己人，回到去全盛时期嘅麦姐年代。所以我最心爱的像麦姐的精彩场面，欢迎这里开电台自己人。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深圳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充分肯定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在疫情防控、恢复经济和纾解民困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又希望特区政府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依法组织好三场选举。韩正表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希望特区政府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谋划长远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巩固稳中向好的局面。他亦希望特区政府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用好中央支持政策，不断深化香港和内地的互利合作。林郑月娥表示，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将会认真组织好选举工作，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前海开发，推动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施更好发展。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且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五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分别在今个月11号和至到16号抵港，其中一人是43岁外佣，他前日由菲律宾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他四月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其余四人分别由美国、卡塔尔和印度抵港，一名29岁女患者在中环兰桂坊酒店接受检疫，另外一男一女18岁患者分别在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和九龙富豪东方酒店隔离检疫，余下一名34岁的女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港队代表刘志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取得一面铜牌，港队奖牌数目增至1金3铜。刘志明在铜牌赛取得24.82分，击败取得24.12分的广东代表杨康威。刘志明赛后表示，对于取得铜牌感到好开心，因为自己由2019年以来已经好耐冇比赛，获得铜牌好有意义。他说去年脚部受伤休息了半年，加上疫情，虽然无法达到赛前目标取得金牌，但是对于铜牌赛取得的分数已经感到满意。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发生3宗爆炸，造成2人死亡19人受伤。事发当地周末上午，在第六警区和第四警区共发生3宗爆炸，袭击目标都是塔利班人员车辆，死伤者大部分是塔利班人员，未有任何人或者组织承认责任。塔利班上个月中接管阿富汗政权之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库罗山省曾经在南格哈尔和首都喀布尔制造多宗袭击，这个组织视阿富汗塔利班为变节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1-2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嘅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日晚上7:35，港台电视31。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星期六晚凌晨12:00，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 国际盛事同乐运动会 Gay Games 原定在明年的11月举行，但是活动受到连番争议，包括有立法会议员形容有失体面、污糟钱、披住羊皮的豺狼等等。同乐运动会主办单位在15日宣布同世界同性恋运动联合会商讨之后，决定将活动延迟一年，到2023年11月举行，确实日子有待确定。同乐运动会创办人Dennis Phillips 在声明之中批评有立法会议员试图将运动会政治化，转移传媒视线，反而激发起300名义工决心去举办包容各界的活动，亦都增加了更加多的商家洽商赞助。他形容延期一年的决定是令活动成功举行的关键。他说在疫情的持续不确定下，将运动会推迟一年到2023年11月举行，能够让世界同性恋运动联合会的会员团体有更充足的时间为运动员安排训练，亦都可以兑现到在香港举办活动的承诺，成为整个地区的灯塔。对于有议员连番追击同乐运动会， Dennis Phillips 在声明中批评有立法会议员试图将运动会政治化，转移传媒视线，强调活动开放给所有人参与，专注在多样性中的团结。美国福音信义会在旧金山知名教堂慈恩堂举行仪式，任命史上首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主教罗瑞尔牧师，未来他将会负责领导教会的65个教区之一，管理加州北部和内华达州北部近200处的会堂。罗瑞尔牧师说，他希望大家可以好像他一样去做各种温暖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不单止可以爱大家，亦都爱大家所爱。罗瑞尔牧师透过声明表示，他担任这个角色是因为加州和内华达州北部的一个信义会多元社群举行虔诚而审慎的投票之后，决定做一件创纪录的事情。他的任命显示所有事情都可能发生，只要他们相信上帝就会带领他们前进。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最近有市道就旺翻好多啦，咁所以见到咧，无论系机场啦，都系好旺啦。 咁而另一方面就好多人啊，都已經去翻電影院度睇戲啦。係成個幾年時間嘅 lockdown 日子裏面，大家都係對住自己嘅 mon 度睇戲啦，係咪？ 係。 啊，琴晚我就去咗 IMAX 啦，就睇呢個 Dune 啊。两个半钟头啦，首先我啲咁嘅年纪梗系会腰骨痛啦，咁而另一方面就系睇到好口渴啦。 啊，因为唔可以食嘢饮嘢。 唔系，因为成套戏咧个背景都系沙漠。 哦， 所以风尘滚滚咁样咧，睇到好口干啊！最近有冇睇戏啊？大家？ 我有、啊，啱啱头先上戏唔接。下戲咁上嚟就 係因為睇戲係嘛？ 唔係因為睇戲，睇戲係之前晏晝㗎啦，所以晏晝嘅時候就睇到呢個上戲啦。 哦，你真係睇到上戲啊？ 係啊。 誒、哎，轉頭可以講下，因為最近有關咧上戲裏面啊 Simon Liu 嘅少少唔係幾好嘅消息啊。 嗯，好啊。 咁但係咧嗱，今日我哋嘅自己人專題咧都係同呢個戲有關嘅，因為早兩個星期前咧就係、是、一年一度燕歸來嘅香港同電影展啦。咁其實而家仲係。即系物罗紧股继续未完嘅吓， 系 仲有多一个礼拜噶嘛， 系 咪、 啊？ 下个礼拜先杀科啊嘛 ，OK。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要即系自己人，梗系要支持自己人嘅戏啦，非自己人都可以睇自己人嘅戏啦， 冇 错。即系话全程都要支持啦， 一 言以蔽之，系咪？咁但系记唔记得喺我哋即系上一次咧就请即系同电影展嘅搞手上嚟啦，同我哋蜻蜓点水介绍一啲重点嘅电影之外咧，其实佢哋提到咧就系话有短片嘅系嘛？ 系噶，其实因为我哋睇翻个长行啦，或者我都有同我哋即系嗰边嘅影展 PR 大王啊倾过咧，其实今年嘅短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然后我睇翻个长行咧，就发现啊，原来有啲本地制作嘅短片喎、 啊。系啦，咁所以咧，于是乎咧，我哋今次就短小精干啊。 系啊， 系啦，咁就咧请咗两位咧，就是、今次都有份参展嘅，就系、是、短片嘅导演咧，上嚟同你倾下偈啦。咁但系首先啊，捉住啊 PR 大王啊。新绰号啊，几好啊，我觉得。咁就系 Hyman， 冇错 ，Hello，Hello，Hello， 我又再上嚟啦。今次就负责讲下短片嘅。 喂，讲下，其实今次有个安排点，因为上次你上到嚟讲嘅时候咧，其实今次咧就会你哋有即系剧本嘅创作啦， 哦， 亦都有一啲参展啦。首先讲咗参展先，参展嘅短片其实今次嘅形式系点？ 嗯，冇错，今次咧我哋就拣咗有三部香港本地制作嘅短片啦，介绍俾大家。咁而且亦都系作一个免费嘅放映嘅。咁喺某個酒店嗰度啦，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就有其中兩部啦，咁其實總共有三部嘅，大概每部都係半個鐘頭左右啦。 係啦，我都啱頭先啊睇咗其中嘅兩部，就係今晚咧請嚟嘅兩位導演啦，年青導演佢哋嘅作品嚟嘅。 係，咁一陣佢哋可以自己介紹一下啦。咁另外其實咧，最主要呢一個短片嘅放映咧，都係為咗配合我哋今年有一個新嘅係。短片劇本嘅創作比賽啦，咁、因為今次咧佢哋呢幾位導演嘅作品咧都係佢哋自己編劇翻嘅，所以咧播放完之後咧，我哋都有配合一啲分享會啦，咁請翻佢哋咧就出嚟同觀眾講翻佢哋創作嘅劇本或者呢個電影嘅心得啊，或者心聲啦，咁就鼓勵希望多啲真係有志喺呢方面發展嘅人咧，都攞啲 idea 或者鼓勵佢哋去參。家真系去试下，将谂法写成一个剧本咁样咯。 系啦，我就发觉咧，其实我唔知道啦，即系譬如你上次宣传之后咧，其实呢一个即系剧本参赛嘅反应系点样啦？咁但系我知道咧，其实每一年咧，即系其实你哋参赛啦，又或者参选嘅朋友咧，唔一定系一啲学生哥啱啱拍一啲实验电影嘅，有啲甚至可能系在职人士，例如今日上嚟嘅两位年青导演咧，其实已经系在职人士嚟嘅。 系噶。咁不過 所以冇年齡限制嘅， 冇錯。放我哋嗰、那個劇本創作比賽咧，就冇限制嘅， 係 冇年齡、冇性別嘅限制啦。咁就最主要都係佢哋要考慮就係個劇本唔可以太長嘅，就應該十五分鐘嘅內容嚟嘅。 係，但係佢哋都係接近半個鐘噶噃。 因為佢哋 roller 唔計係嘛？ 因為佢哋咧唔係經呢個比賽出身嘅，佢、哋自己個戲都係有其他比賽先浪潮嗰邊作為第一部片咁樣。嚟發生嘅，咁但系我哋咧就系希望借佢哋呢个作品啦，嚟鼓励啲人都可以将自己嘅谂法变咗做一个剧本咁样咯。所以我哋系第一届搞嘅。 我觉得短片咧系对于一啲新进嘅导演嚟讲咧，系一个好嘅即系试金石嚟嘅。你见到今时今日，就算荷里活一啲即系老戏骨嘅导演，譬如马田史高西斯咧，你而家今时今日上去 YouTube， 你都可以睇翻当年咧佢做学生哥咧拍嘅实验嘅短片嘅作品嘅。你随时可以睇翻嘅。咁你就即系发觉哇！原来每个人佢都有个起步点啊，咁而短片咧嗰度好嘅地方咧就系，即系其实制作费比较简单， 即係如果你拍一套長片咧 ，feature 咧，你一定要考慮票房啊，呢樣嗰樣。咁所以投資者見到你有一個新嘅名咧，就可能或者會卻步嘅。咁但係短片就容易 manage 啲。但係唔好以為拍短片又容易喎、啊。你十五分鐘裡面咁多嘅時間，要交代曬成個故事嘅起承轉合咧，你估功夫少啊？其實都好唔容易嘅一件事嚟嘅，好考功夫。咁、所以值得即係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咁嘅短片嘅創作啦，去鼓勵多啲嘅朋友喺咁艱難嘅子裡面。咁多壓制嘅情況底下，都希望大家可以逼出大家嘅創意。 嗯，冇錯。不過補充一下先，我哋咧因為今次嘅短片嘅免費放映啦，反應就好熱烈嘅，好早咧就爆滿咗啦。就係、原本聽日有一場啦，同埋25號都有一場免費放映兩場。 咁點算啊？ 係好彩咧，就向大會爭取咗咧，就應該我哋會10月2號嗰度會加多一次第三場嘅免費放映啦。但係咧，而家呢一刻咧，你知道咗之後咧，都未開始開放登記嘅，要去到星期一，即係嚟緊星期一。嘅下午5點鐘咧，咁官方嘅網頁咧就會放翻條 link 出嚟，大家就可以把握機會去登記。 係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下個禮拜一咧就上翻呢個香港同志影展佢哋嘅網站，甚至可能上佢哋嘅 Facebook 咧易揾啲啦。咁、就即係變咗可以知道去攞飛嘅途徑啦。OK， 好，唔該曬 Hyman。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捉住兩位嘅導演啊，阿 Coco 幫你介紹下。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即系一位系女仔嘅短片啦，同埋男仔短片嘅导演上嚟嘅。咁坐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子乐，子乐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子乐。 系啦，子乐嘅作品咧就叫做《非分之分》嘅。 系 ，OK。咁而另外咧，女性嘅代表 ，Hello， 我系阿卡。 你阿卡就系阿嘉桓啦， 系啦 ，OK。嘉桓咧就系拍嘅作品咧，就一套应该系同lesbian 嘅关 系 有关 嘅 电影 啦，叫做《生者如斯》嘅。 OK， 嗱，首先咧即系了解一下你两个情况先。头先我都提过啦，你两个咧后生，但系都唔算太后生 ，OK， 因为都系在职人士嚟嘅。OK， 不如由你哋自己介绍下自己少少嘅背景啦，即系同埋点解你突然间即系喺在职人士会无啦啦执起道筒要拍呢、這、一个即系短片。首先问一下你两个同一条问题，就系咪你哋第一部嘅作品咧？算唔算系你第一部嘅作品？ 系啊，呢条片系我第一条真真正正嘅短片啦，算系之前。即起碼有半粒鐘嘅時間啦，咁樣其實我就係讀電影嘅以前 ，OK， 但其實我係好可能同其他人唔同咧，就係即係我真係睇突然之間個暑假睇 YouTube， 咦有啲人拍微電影好似好得意咁樣喎，跟住啊原來有呢啲嘢讀嘅，跟住我就讀佢讀咯，即係可能我知道好多人可能係去中意電影好多年或睇咗好多年電影，但我真係好純粹係嗰刻，咦好似好得意喎，咁就去咗讀啦。然後就畢咗業之後就因為畢業作品啦，一個製作上面我學到好多嘢啦。我真係因為嗰個過程咧好開心，所以我就想向呢方面發展。咁慢慢就畢咗業之後就玩唔同嘅比賽啦。咁跟住之後就係、是就非分之分呢個作品就因為呢個先浪潮啦，可以得到一個資金，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平台。去拍自己嘅作品咯， 可唔可以俾一啲 idea 我哋咧？我哋知道即系當然啦，即係封劍遊人嘅，就算你 feature film 啦，咁但係 feature film 即係其實你少過500萬都好難拍噶啦，其實嚇但係即係譬如話，若果一套咁嘅短片先算啦，即係若果頭先你話先浪啦，攞到呢個贊助啦，大概個成本製作費幾多咧，先至可以拍到你嘅短片？大概 其實我哋有100,000資助啦， 咁少咋？ 係啊，所以係碌人情卡嘅全部都 咁少啊！ 係啊， 哇！真係好慘，你碌爆卡噶，爆咗噶咯喎，張卡搣得噶咯喎。 你知道疫情啊嘛？上年我哋呢條片係上年拍噶嘛？ Okay？ 疫情爆得好勁咧，我哋好擔心噶，即係我驚個疫情咧突然之間如果我拍下，突然之間我個劇組爆疫，咁會點咧？我唔會突然之間要使多咗好多錢咧，所以我係好擔心呢樣嘢。特別喺上年嘅時候， 咁真係好有黑，你先可以用100,000拍到呢條片啊！ 咁有冇超支咧？同埋 梗係有超支，都話碌爆卡咯， 唔係佢哋人情卡啫嘛，佢話 係啊，咁就都係啱啱好啦，咁樣咯， 係啦 ，OK， 咁啊，好啊，嘉桓咧， 我 你嘅背景係點咧？ 我本身都係做娛樂事業嘅，然之後我就慢慢覺得自己越嚟越喜歡電影，咁所以我。份工都轉咗做製作，然後自己又好想試下寫自己想講嘅故事，同埋 就拍埋呢條短片咯。 哦 ，OK， 咁、所以你嘅都有多少少拉能，即係本身你都做 有拉能，有拉能， 可能係電視又即係電影嘅製作啦， 嚇、 幕後工作啦，咁所以都其實。都不是學以致用，是你做緊嗰行，其實都是應用到而家你的興趣嗰度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都想問一下兩位嘅，既然是自己第一套嘅短片啦、作品啦，咁但係點解特別要選拍 LGBT 題材嘅電影呢？因為我從來都不覺得一定要 LGBT 本身是自己人才可以拍自己人的導演。你諗下李安，係咪？李安是直人一個啊嘛，係咪先？ 嗯，係嘅，但係我又真係 LGBT 嘅。 OK， 咁我覺得是因為。其實一個第一次咧，你永遠都係會揾一啲同你自己比較熟悉啊，同、埋你好即係好有關係嘅嘢出發嘅第一次，即係同埋都對我，即係我哋係初學者啦，就我係啦，咁咯，咁所以我覺得好直接，我就係向咗呢個方向行。 OK， 咁啊，子樂咧， 反而我冇考慮呢點喎，純粹係好多時係因為嗰刻我有呢個題材，我想去拍呢個題材，或者我接觸咗呢個題材，好多時係我冇得選擇咯，因為。我想不到有什麼更加好的題材拍啦，咁我唯有就用嗰個拍而好多時候我透過嗰個題材只是我一個手段，但我有我想表達嘅，可能非常之分就係、我對於婚姻的一個思考咁樣，所以我只是用呢個 LGBT 的主題做一個手段咯。 OK，明白。嗱，轉頭我哋就會即係因為我哋兩個都提咗，我哋即係其實幾個主持都提咗，神咗提咗啦。咁其實我第一次睇個印象咧，我唔覺得係佢哋第一次嘅作品嚟嘅。因為我都睇過好多啲學生歌啲第一次咧，係可以好參差嘅。但我覺得佢即係佢哋嘅節奏咧，俾我感覺嚇、都純熟嘅喎、真係唔似第一次嘅作品啊嚇。咁所以我覺得絕對值得向大家推薦之餘咧，就如果大家未睇咧，就真係留意一下個禮拜一咧，就真係去攞飛睇一睇啦。 系啦，咁啊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就几位就睇咗啦。咁但系可唔可以都请两位导演咧，轻轻讲解一下佢嗰个故仔系讲啲咩嘅咧？ 嗱，转头慢慢讲啦，我惊时间唔系好够。但系咧，我反而调翻转咧，因为你提到其实你两部片咧都喺疫情期间拍噶嘛，喺疫情最高峰嘅期间拍你第一套生平嘅作品，嗰、那个系乜嘢经验嚟嘅咧？同埋其实你哋嗰个防疫措施系去到乜嘢嘅？要几严重咧？其实？ 我简直崩溃， 因为其实喂，嗱，即系我觉得你镜头后面，你梗系可以戴晒口罩啦，系咪？喂，但系你即系开镜嘅时候，你真系要除晒口罩噶。但喺嗰个即系最疫情最高峰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未知个疫情到底有几危险啦。嗰阵时甚至未知个vaccine几时会出现啦，咁样嗰、那个日子其实真系你除咗要碌爆卡之外咧，你啲好兄弟有少少系，我搵命同你搏噶，系咪啊？ 其實我就係、即係我知道自己入咗圍之後咧，就急急腳地就一定要快啲籌備，因為我嗰時嘅心態就係、我唔知道之後會唔會再勁啊，係 咯， 唔同而家嘛，而家清楚啲個病毒係點樣啊，點樣？哇！但係上年我係六月啊七月嗰時知道我入咗圍，跟住就我就要知道，我一定要喺一兩個月之後一定要搞掂啊！如果唔係咧，我驚之後爆到咧，我交唔到片，可能仲大件事咁樣。跟住所以其實我拍嘅時候咧，就係即係第三波咧，百幾單嗰時。 哇！嗰陣時啊，仲要你拍咗幾多人啊？其實 我拍了， 通常拍咧就唔會拍好耐嘅，因為你拍得太耐咧，個成本就會好高嘅。咁所以咧，通常寫劇本啊、籌備就好長啦。但係通常拍攝咧，就可能集中喺兩個禮拜、一個月之內搞掂曬。 係咯，就拍咗一個星期咯， 一個星期 咯，其實算多噶啦，相比其他人係咯。好彩我得到一啲可能贊助啊！ 但嗰陣時都仲未有 vaccination， 未有針紙，未有嗰啲嘢嘅喎。 係啊，所以咪好擔心咯。反而其他人咧，佢冇我呢個諗法咧，遲啲先拍咧。其他嗰啲組啊，就喺啲冇乜疫情嘅時候拍咯，反而仲好咯，冇咗個擔心咯。 我就係呢一班人咯，我係十一。 你真 係 好彩啊！你 即係我係十一月。中尾咁样先拍咯。 哦，嗰阵时好多明朗好多咯，嗰阵时 系啊系啊，就同埋我有小朋友都系戴口罩嚟咁样。 系啦，因为你套戏里面有一个，我谂系八九岁啊。 系啊，六岁，而家七岁， 咁细个啊。 系系系。 首先我话俾大家知，系做得好好噶嗰个小 朋友。系啊，好戏到不得了嗰个小朋友。 因为长久以嚟咧，拍片都话咧有几样嘢最高难度啊嘛，就系动物啦，同埋小朋友都系唔受控啊嘛。所以我從來都覺得咧，若嗰個小朋友喺套戲裏面做得好咧，我覺得最大功勞咧一定係個導演嘅，因為教得佢好啊，係嘛？即係有時你冇得話，你唔該你俾三號表情我，喂，俾唔到啊，俾唔到，佢唔係職業演員嚟噶嘛，佢有情緒噶嘛，係咪先？ 係啊，同埋我的劇本係難理解嘅，對小朋友嚟講，即係一來佢又要接受去靈堂啦，佢媽媽要走啊，係 喎、 啊， 你而家講下我先記得，係喎、啊，嗰啲真係、就算職業演員去磨，啊、即係拿捏嗰個情緒都好難啦、 啊。係啊，所以佢好驚嘅，佢問係真定假的，我哋話假嘅假嘅，咁佢就 OK 咯。因為佢如果佢係真嘅，佢唔拍啦，咁佢好驚咁。 驚啦，同埋你真係帶個小朋友入去靈堂嘅環境裡面拍嘅喎。 系诶，系、啊，但我搭出嚟，我搭出嚟，我 搭出嚟，咁、都好啲。 因为真灵堂佢唔拍。 哦，啊系，咁但系对一个小朋友嚟讲，系分唔清呢个系真灵堂同埋假灵堂噶嘛、哦。 所以话俾佢听系假嘅，咁佢就 哦哦哦，咁、好啲。嗱，转头我哋先慢慢讲两个即系古仔，其实真实嘅故事，同埋点解会触及到灵堂啦。咁有一个系关乎到婚姻啦。都幾 interesting 嘅 ，OK， 咁啊，即係絕對值得向大家推薦啦。一位就係阿子樂，佢嘅《非婚之婚》同埋《嘉媛》，就係《生者如斯》嘅 ，OK。不如咁啦，即係我哋稍事休息，轉頭翻嚟咧，就真係逐部戲同大家講講佢哋嘅故事背景啊。既然接近中秋，不如我哋聽翻啲應節歌咧。 好啊，呢一首就係王菲嘅《但願人長久》啦。 但愿自己人个个都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但愿人长

非分之分的子樂，歡迎你哋。 OK， 咁啊，轉頭捉住佢哋講下佢哋兩套電影其實個故事到底係講啲乜東東啦，係咪先 ？OK， 咁但係因為頭先提到咧，其實呢一個免費放映嘅短片咧有三套嘅，不如 Hyman 同我哋介紹埋第三套嘅電影好嘛？ 好啊，咁啊，我代表佢哋啦，因為佢哋第三套係擾了路啦，咁就導演咧，因為佢離開咗香港啊，所以咧我哋就 呢一個嘅日子離開咗香港。 係啊，咁就睇唔到佢上嚟 即係佢大部分而家嘅日子都喺酒店嗰度應該。 佢應該好似係移咗民。所以先至 係啦， 就交咗宣傳就交咗俾監製 Tommy 負責嘅。咁我哋今日冇佢喺度啦，但係咧個戲都好值得支持嘅，因為佢亦都係講兩個男仔嘅感情故事啦。咁但係佢就偏向學生嘅。咁裡面係阿 Jane 係其中一位男主角咧，都係演佢學生做暑期工啊，喺暑期工嘅時候遇到一個佢嘅對象咁樣。 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大家不妨留意一下星期一就上到去有關香港同志影展嘅網站咧，睇下。摘取就是第三場播放的、嗯、即係一啲免費嘅片啦， 加場要登記嘅，係、 okay, 要登記嘅係嘛 ？OK， 好啦，咁啊捉住阿子樂同埋阿嘉桓先，咁兩個都係第一次拍呢一個即係短片啦。其實每一套咧大概係接近30分鐘長嘅。不過首先未真係咧深入啲去即係談及你兩個故事到底嘅即係背後嘅背景同埋嗰個創作嘅背景到底係點之前咧，即係問一下你哋作為即係第一套短片係以 LGBT 主題為主啦，咁但係有冇一啲即係譬如話你哋以前作為呢個影迷咧，對你哋影響好深遠嘅一啲同志電影咧，係好啟蒙你哋嘅咧？ 有啊有啊，我好中意自梳噶，細個睇嘅時候。 自梳識嚟邊個年份嘅？ 啱啱上網 Google 咗啦，1997年。 回歸 咁耐， 翻睇嘅。 你翻睇要強調翻睇係嘛？你唔係嗰個年代係嘛 ？OK。咁點解對於 出碟睇嘅？ 係啦。咁點解對於你嚟講咁意重大咧？ 因為咧，我記得我喺嗰啲電影台嗰度睇啦。咁一開頭見到劉嘉玲、楊采妮嘅戲，咁一路睇啦。細個嘅時候係冇諗過裡面睇落去揭出去有愛情線嘅。咁我就覺得好新奇喎、啊，咁 係， 但係嗰時我細個嚟嘅，係 啊。OK， 嗰陣時細個啦，但係你嗰陣時意識到自己嘅即係性向身份未嘅？ 我覺得 要諗啊，我都係好細個，其實要諗下， 真係要諗，真係要諗，應該未嘅， 未嘅， 係。 咁到你之後再睇翻啦，個感覺會好唔同啦，應該好強烈好多啦。 咁但係到大個睇翻就係、是欣賞佢啲啲情節好好睇啊，個情拍得好好睇，就去咗嗰邊噶啦。 邊一場戲你覺得對於你嚟講係印象最深刻噶啦？ 好有可能係就唔係愛情線為個深刻，深刻係劉嘉玲俾人留喺一個被，即係佢係被留低咗佢喺度啦。咁就係有一啲。即是侮女性的侮辱咯，那場我小個看很害怕， 是吧？ 是 OK， 那所以就影響到你今時今日即是自己執到桶，可能即是無論在風格上面甚至選材上面都或者有些影響。OK， 好了，那子樂呢？ 那我就剛才都說了自己為什麼無法會接觸影像創作或者電影啦，所以其實我真的好新啊，即系睇唔系好多咯，所以即系我中意我我都几中意李安嘅《喜宴》咯，即系佢呢个题材其实同我有啲相似嘅地方，我觉得呢套嘢系佢后边咧最尾呢嗰部分咧，其实每一个人都唔系好知道大家，原来其实全部人都知噶啦，全部都系知佢个仔系基嘅，但系咧佢就唔知道，可能阿爸就唔知个妈系知噶。但係好得意咯個狀況，好似全部都知啲唔知啲，知啲唔知啲。但係其實佢實際上係全部人都知嗰、那個情況咧，我覺得好得意咯。 係啊，好奇怪，即係嗰樣嘢係好多自欺欺人啦，同埋即係透過謊話啦，又即係 make believe 咧，去維係呢一個咧所謂傳統嘅中國家庭嘅關係嘅。係 啊。 其實李安真當然咧，即係佢即係國際。導演嗰個知名度就係憑呢個《Brooklyn Mountain》係打響咗，亦都打入呢個荷里活啦。咁但係其實當年我都係有睇，即係入電影院睇呢一個咧《喜宴》嘅。我覺得我係睇得好開心嘅，因為咧其實即係就算佢拍一個，即係喺嗰個年代其實冇乜人係講同志婚姻噶嘛，記唔記得啊？嗰年代未講呢個題材嘅，咁但係佢已經好早係講呢樣嘢啦。咁亦都真係喺一個好傳統嘅中國家庭婚宴裡面咧發生呢件事啦。咁但係咧，雖然個題材其實係 serious 嘅，但係咧。又好笑嘅喎，其實好 comedic 嘅喎，其實 喺特別中間嗰段即係搞即係婚宴嗰、那個，佢哋喺度玩啊嗰啲咧，即係好搞笑咯，好無好唔知做乜嘢，好無聊咯、啊、成件事。即係玩，即係有時咧，佢無啦衝曬房啊！我記得有啲情節咧，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有什麼那麼開心。 是如果大家錯了的話，不妨可以呢、就是、去看一看、就是、李安當年呢怎樣初探這個、就是、同志議題。好了，講回你們的電影啦。不如首先子樂先啦，既然講開婚姻，因為你套電影都是關乎呢、婚姻，可不可以、就是、跟我們概括講一講整個、大概二十多分鐘的短片的故事的大綱。 咁非婚之婚咧就係、是、講一個男同志啦，同一個女同志，佢哋有協議之下咧就假結婚嘅，咁樣 即係所謂喺內地方面係成日講嘅形婚， 係啦，即係形式婚姻咁樣啦。咁跟住依、這個依件事就令到依、這個男同志同埋佢嘅男朋友佢嘅生活上啦，同埋佢哋兩個人關係帶來嘅影響咯。主要依、這個依段依條片係主要係講佢哋嘅影響，佢生活嘅變化咯。 OK， 咁啊，讲到即系，总之嗰个男主角啦，即系总之佢有个妈咪就好想佢即系要结婚生子，行传统直人嘅道路啦。咁佢隐瞒住妈咪，就真系咧同一个可能系好亲密嘅女性朋友啦，咁嚟一个假结婚啦，咁就扮住喺一个单位啦。OK， 咁但系其实佢就同自己嘅男朋友系同居嘅，咁但系佢个男朋友成日都好惊咧，就系外母会。突然间拍门上嚟嘅，咁所以其实都偷偷摸摸嘅咁样，成件事就系讲佢哋嘅嗰个故事啦。都系活喺一个谎话之中啦。咁、但系你构想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其实系咪真系遇过一啲咁样嘅男同志嘅朋友？我就觉得香港嘅迎婚咧，我唔敢话完全冇啊，但系其实就真系比内地系少好多。 係啊，因為可能內地甚至乎其實近期咧，網路啲新聞咧係內地有呢個迎婚嘅 app 啊，係方便 咁勁啊， 係啦，就好似大家好似識朋友咁樣，喂，大家有冇迎婚需要啊？有嘅話，你可唔可以即係喺個 app 度你揾你嘅對象啊？咁樣咁香港就比較少聽啲嘅。 係啦，呢、這個世界就永遠係咁，有市場就有 app 噶啦。 都係。 哇，去到咁規模同埋制度化噶啦，好勁啊！ 犀利。 咁你係咪 based on 你認識過真係有啲嘅朋友係有咁樣嘅處境，定係虛構嘅咧？ 反而又唔係喎，其實當初係因為我睇咗《鏗鏘集》 哦，係啊， 係啊，其實兩年前有一集係真係講迎婚，咁我其實我即係之前我真係冇概念，我真係見識太少啦，我知道同性戀啦，知道假結婚啦，但係當兩樣嘢都撈埋一齊嘅時候，真係冇乜概念，仲要係兩邊都係。同性戀咯，即可能過去有啲電影佢係得閒一邊係同性戀同一個籍嘅咁樣，所以我覺得當我睇到嗰集節目之後，我就覺得哇，原來呢個世界有呢樣嘢，所以我就好想去拍呢個題材，同埋都係一啲我自己對於婚姻嘅思考啦。可能有時同屋企人啦坐埋咧，聽到佢哋嘅説話咧，就會知道點解好似講結婚，但係好似冇咗最基本嘅愛咧，點解可以講啲講到。結婚好似買咁樣，冇咗最基本嘅初衷，就應該係愛咯。由依點去出發。 OK， 咁你喺選角方面呢？ 選角方面啊，其實當初真係有啲擔心嘅，我覺得會唔會佢哋唔 OK 咧？因為要拍同志內容咁樣不過係比我想象中好嘅，即係我 send 咗 email 之後咧，佢都好快就話 OK 啊，可以嚟 casting 啊咁樣，即係我係。係咯，不過我坦白講我真係有依個擔心，所以我喺個 email 咧，真係有寫話，哎呀，我依個片咧其實係冇石啦，冇嗰啲係啦，我真係有咁啊，依個真係啊，因為依個係我 或者可能其實演員好想試下咧，唔係而家你冇俾個機會佢啦。 有一位演員其實已經拍咗好耐啲同志短片嘅咯， 你冇得俾佢發揮啊！你真係 你知唔知道其實你有位演員其實係拍開㗎。 其实我本身不知道的，是我 casting 完之后呢有一集看上网的片呢才见到咯。 是啊，所以觉得你那套那些唉真是小儿科啦，那些什么亲密情节是不是成日穿背心那个啊，他已经是想着随时取的了。 以前都有上过来，应该我们上次应该是做Soon Call 的访问的。 是啊，其中一个演员我都是熟口熟面 的。他那个短片叫什么 你讲我个叫做 咩四仔 室友， 佢系其中一个。 点解你会讲四仔？ 唔系因为佢嗰个制作 沟乱咗啲乜嘢啊？ 佢嗰个工作室叫做四仔工作室噶， 系 唔系嗰啲四仔？系因为佢有四个男仔， 四个男仔，佢唔系真系专系拍四仔， 唔系 大家唔好误会啊。 咁啊，其中佢系一位主角嚟嘅，嗰阵时我哋都访问过佢嘅， 系啊 ，Jam。 咁所以佢系一位好经验饰演男同志嘅演员嚟噶。 系啦，咁所以哦，所以你都系一个考虑嚟嘅，系咪即系尽量都系因为诶惊揾唔到演员，于是乎咧就要淡化里面啲所谓亲昵嘅场口位咧？但系本来都冇噶啦，剧本 都其实又唔系，系因为我自己睇嘅同志嘅片咧，我觉得成日都有呢啲场面，我特登唔想加呢啲咯， 吓 我特登噶。 但系问题喺历史里面，其实呢啲场面系成日都冇，成日被淡化啊嘛。然后居然你话因为成日见到，所以于是乎就唔要，咁奇怪嘅你。 你睇咩同志片啊？点解成日睇到？系咪电影节嗰啲啊？咩电影节嗰啲尺度好大嘅？ 只系喎，只系喎。 系咯，其实应该调翻转嘛，睇直人嘅电影，喂，男女石石啊，同埋亲昵咧，系好平常事啊嘛，你唔应该自我吓、啊、去检查自己，觉得你唔应该咯，即系石少啲啦咁样。 我觉得我拍每一即系拍呢个作品系有自己唔同嘅目的咯，即系依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想做咯，我就哦，我要拍一套冇依啲元素嘅咁样嘅同志嘅片咁样咯。 系， 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加拍咗先，再试下即系出嚟个效果点样，先决定系啦， 系啦，点都拍咗先， 冇错， 系啦。演员又未 say no， 你未问佢啫嘛，佢好 ready 嘅。 但我唔系抗拒拍呢啲内容。 系 ，OK， 好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咁啊，嗰度有关婚姻，即系迎婚。头先我哋讲到内地比较 common 啦，但系其实我最近先睇紧一个即系传记啊。大家都知道以前荷里活有一位好靚仔嘅即系 A list 嘅影星就系 Rock Hudson 啦，咁佢喺八十年代成日因为艾滋病而离世噶嘛，咁所以喺佢好红嘅时候，好多人都已经传佢咧到底其实系咪一个即系喺衣柜里面嘅男同志啦。咁最近有一本嘅自传咧就讲述到一啲披露咧，就话佢以前系要结过婚嘅，咁佢个妻子就叫 Phyllis Gates。咁然后大家都觉得咧之后睇翻咧，其实基本上就系嗰阵时荷里活嘅一个迎婚咯。 嗯， 因为 Phyllis Gates 都是一个 lesbian 嚟嘅，私底下 哦， 系啊，但系最后因为关系恶化咗咧，而 Phyllis Gates 咧系好似 blackmail 过 Rock Hudson 嘅，嗯，可能系攞唔够钱嗰只咧，继续敲诈咧，所以其实系调翻咗一个 lesbian 敲诈一个 gay man 喺衣柜里面嘅 gay man 嘅，咁所以迎婚呢样嘢咧其实唔新噶啦， 嗯， 系啦，不过可能今时今日个 contract 会写得详尽啲咯。OK， 好啦，咁轮到咧就嘉文啦， 系 你嘅电影就叫《生者如斯》。头先我哋提到啦，其实喺电影里面有小朋友啦，甚至里面有灵堂嘅场位啦，有同我哋简单地去即系扼要咁讲下个故事大纲。 我系呢、這个故事咧系讲一个离咗婚嘅单身妈咪带住个女啦，咁佢就再拍拖，咁就同一个女仔一齐，咁佢哋就一家三口就生活咁样啦。咁有一日咧，這个妈妈咧就离开咗，咁 因为一次意外 咧，一个意外佢离开咗，咁个女女同埋呢一个 girlfriend 佢哋会点咧咁样咯？就是一个咁样故仔。 系啦，咁都可以讲多少少嘅，因为其实即系当中都牵涉到呢个离世嘅。lesbian 啦 ，OK， 即係有個小朋友嘅 lesbian 啦，可能以前佢係同男人結婚，跟住變成咗單身媽咪，咁有個女女，跟住又同嗰個女仔拍拖咁樣，咁仲要係一齊居住啦，一齊撫育呢一個小朋友啦，咁其實關係非常之融洽啦 ，OK， 咁但係就因為一次意外咧，咁而令到即係死者嘅媽咪咧，就想帶翻呢一個孫女走嘅。 嗯， 系大概系咁样嘅故事。 嗯 咁所以当中点解牵涉到灵堂啦？亦都牵涉到就系亲人唔接受一个lesbian 嘅亲密朋友 伴侣去继续照顾个女。 系啦，唔承认佢嘅关系啦。咁其实又系咪 based on 你认识嘅真人真事啊？还是系点样而构思呢个剧本咧？ 我认识过一个朋友就系、是、呢、這个。即係佢哋就一家三口好開心咁樣生活咯。只不過我喺側邊幻想，如果佢個媽咪走咗，唉，佢哋點算咧？佢哋會發生啲乜嘢事咧？咁樣就寫咗呢個劇本。 Okay. 因為我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係未必一定係虛構嘅，而係真係好容易會發生喺我哋身邊嘅朋友嘅身上面。因為你知道今時今日香港仲未有同志婚姻啦。咁所以就算你兩個人好快樂生活喺埋一齊咧，唔等於你哋有合法嘅地位嘅。即系到真系好似譬如喺电影里面突然间 touch 有啲咩事发生嘅时候咧，咁即系亲人可以绝对以亲人嘅姿态咧嚟到，无论系遗产嘅继承权啊，又即系你身边嘅小朋友咧，即系变咗佢身边嗰个人，无论同佢感情关系几咁密切，生活已经系完全密不透风都好咧，佢唔系未亡人就唔系未亡人噶啦。 係啊，同埋咧，我會覺得咧，即係喺呢套電影裏邊有啲對白咧，係令我好深刻嘅。可唔可以劇透一句啊？就係咧，講緊裏邊嗰個主角咧，就係同個小朋友講，指住佢婆婆講，佢話啊，你知唔知佢係你邊個？佢答我，嗰個小朋友就會答婆婆。咁然之後再問個小朋友，咁我係你邊個？小朋友係噏佢個名，但係其實講唔到個關係。即係雖然呢個少少嘅動作咧，好似即係覺得，哎，小朋友唔識答你，但係其實我自己睇落去嘅時候就覺得唔係淨係個小朋友唔識答，係根本好多人都唔會知道應該俾一個點樣嘅名分你咯。 係啦，就算感情係幾咁好，已經當咗你係我另外一個媽咪都好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大人都唔敢同佢講，就係話我係你另一個媽咪，因為其實我真係冇呢個法律上面嘅地位。係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有一啲好細節嘅嘢，但我睇喺眼裏面咧，我覺得嗰啲好細節嘅位咧，其實正正道出我哋今時今日同志面對嘅現實咯。就真係我點樣稱呼呢個睇住我大嘅漢字媽媽又或者大姐姐，我真係只可以用佢嘅全名嚟到稱呼佢咯。而大人亦都習慣咗你稱呼我全名啦，即係嗰樣嘢冇咁複雜啊。嚇咁我覺得係幾感動嘅嗰件事，頭先亦都提過啦，即係你要你即係點樣去同呢個小朋友六歲嘅小朋友去解釋，即係成件事嗰個複雜程度咧？連大人啊，我哋都要費好多唇舌去講嗰個複雜性啦，係咪？ 因為其實佢嚟之前咧，就同佢媽咪溝通得比較多嘅，咁然之後佢媽咪應該用佢嘅語言先話咗俾佢聽故仔係點。咁佢嚟到咧，咁我同譚善言都會同佢傾偈啊，成啊，即係我哋會。即係不過都同要同細蚊仔講嘢，個聲同佢講嘢。然後咁你會點啊？咁而家佢應該好錫你嘅喎，咁你點啊？即係有種咁樣嘅溝通，但係係好開心、好愉快，而佢係極度天才兒童地係明白我哋講嘅嘢。 係啊，做得好好啊！仲有兩個位其實真係佢淨要喊埋嘅， 係 啊，流埋眼淚咁樣。 係啊係啊，佢直頭係嗰種，哎我抽離唔到，我情緒好激動。 抽離唔到，識得用呢啲字眼添啊，好勁！ 佢我要去個牆角，跟住係咁對住個牆角嗰度，係咁喘氣喘氣休息咁樣咯。 嚇！但係佢媽咪又幾開通喎、啊，即係 佢媽咪係好開通，真係。 係咯，即係完全又可以讓自己小朋友去參與。首先係一個即係同志議題嘅電影啦， 係啊， 當中亦都牽涉咁複雜嘅成人嘅問題，牽涉到死亡啦。你知有時啲家長咧，即係過分保護自己子女咧，係覺得所有啲 topic 咧，我啲子女都唔 ready 去掂嘅，唔好講死呢個字嚇、啊。即係但係我覺得嚇、啊，死亡係我哋成長嘅一個要面對，幾時都要面對嘅一個真相嚟嘅。點解唔係早啲接觸好過遲啲接觸咧？咁樣， 因為可能佢媽咪好後生嘅，因為係佢比較後生，所以佢好冇所謂咯。同埋即係佢對於個議題冇所謂，佢對於佢個女做戲有潛質，佢又好中意做戲，亦都好願意俾佢發展，俾佢試，俾佢玩咯。 OK OK。好值得向大家推薦啊！即係兩套我都睇咗，同埋講緊兩個 topic 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好timely 嘅 topic 嚟嘅。正正就係我哋今時今日香港嘅同志社群，我哋面對嘅，我哋冇分權嚇，我哋冇遺產嘅繼承權嚇，我哋唔可以喺即係我哋其中嘅一個好相親相愛嘅 partner 離開之後，可以有一個即係未亡嘅身份去佢處理嘅後事也好，遺產嘅繼承權也好，子女嘅撫養權也好，我哋要面對呢啲現實咯。看似呢啲 topic 好似好遙遠啦，唔會到啊，好快就到㗎啦。好快我哋就要面对㗎喇，咁所以我哋真係要继续努力去争取啦。咁多谢两位年轻嘅导演啦，咁有诚意去即係探讨呢个 topic 啦。其实你哋喺呢个时势里面呢参加电影工作啦，大家都知道今时今日其实作为电影工作者呢面对好大嘅挑战啦。OK， 而真正嗰、那个譬如话香港嘅电影嘅黄金年代呢又好似已经过去咗。其实你哋突然间喺呢个时势里面呢最乱嘅时势里面要做电影，其实你哋抱住一啲咩嘅抱负同埋目标去做？ For 我自己咧，就系我真心系冇谂咁多嘅，即系我冇谂过，即系之前好好啊，或者而家困难嘅点。对我嚟讲，我就系觉得，我临三十岁先至揾到自己好想做嘅嘢，我咩都唔理咯，就系试咯，唔得咪再算咁样咯，我冇谂太多。 子乐咧， 其实我都系咯，我完全冇理咁多，系呢条片可以。即係拍得成啊，可以去到先浪潮一個，即係以短片嚟講，香港嚟講係一個比較 點可能 number one 嘅平台咁樣，係我估唔到，所以好多時好多嘢都係你唔使諗咁多，你去做你試就就會有機會，那個命運就會慢慢過嚟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我拍完呢條片，我真係運氣啊，運氣上面好咗好多，我得著好多啊，又可以識到大家，可以上嚟做，係真㗎，我從來未試過，係我咧，我係開心咗好多咯。我做好多唔同嘅訪問，我都有講到呢一點，係真係係我咁耐以嚟，我不斷去講你正面啲啦，真係講極都唔得嘅。係，但係今次呢條片真係我得著好多。呢條片同做 sharing 又好開心啊，可以學到知道自己不足又好開心啊，咁係咯，所以係。好特別咯！我呢條片對我嚟講 係啊，嗱，因為係嘅，我哋今時今日身處一個即係時勢咧，我哋真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嘅。OK， 即係個變化實在太大，而嗰個無力感亦都太多啦，亦都有多恐懼啦。咁但係喺呢個時勢裏面，係咩都唔做咧？既然咩都控制唔到咯，咁但係有啲嘢我哋控制到噶嘛，就繼續好努力去做自己喜歡做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其實已經夠噶啦。如果每個人都好努力去繼續堅持去做自己最好嘅嘢，做到最好為止咧，我覺得加埋嗰啲能量就會喺度噶啦。即係唔使驚咁多同埋諗咁多啦。反正嗰啲嘢都唔到我哋控制咯，係嘛？嗱，最後一條問題啦，你好簡單講，你希望啲觀眾睇完你套戲之後會帶啲咩離開個電影院？一樣乜嘢？好難答噶，唔好以為容易啊！ 我哋婚姻系乜嘢咯？ 去思想一下婚姻系乜嘢？ 思考婚姻系乜嘢咯？系咪我哋好多时去啊？你快啲结婚啦！去催人哋结婚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其实未必人哋真系结婚之后系咁理想咯。 Okay. 思想婚姻嘅真意，好，阿嘉焕。 我谂我真系希望大家喜欢我条片，我又冇。我冇， 唔逼你，够噶啦！希望大家喜欢佢哋嘅创作，多谢两位。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今日举行，系新选举制度之后嘅首场选举。投票由朝早九点起，至到挨晚六点结束。全港设有五个票站，分别位于湾仔会展、九龙公园、屯门大会堂、沙田大会堂同埋荃湾雅丽山社区中心，让合资格选民投票。投票完结之后，在湾仔会展的票站会转为中央点票站。36个界别分组面只有13个需要投票，竞逐360几个选委席位，而无需选举而成为选委的共有1084人。竞争最激烈的组别的界别分组是社福界，23人各逐12席。今次选举首次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派选票，并且设有关爱队，同时有新规例禁止煽惑其他人投白票或者不投票等。新一届选委会由上一届1200人增加至到1500人，分成五大界别。选委需要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之外，亦要提名候选人出选立法会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全港新增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且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五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在今个月11日至16日抵港，其中一人是43岁外佣，他前日由菲律宾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他四月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其余四人分别由美国、卡塔尔和印度抵港，一名29岁女患者在中环兰桂坊酒店接受检疫，另外一男一女18岁患者分别在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和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隔离检疫，余下一名34岁女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新加坡新增10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926宗属于社区感染，累计76792宗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的数字是去年4月以来的新高。在新增的社区感染入面，78宗与海外劳工宿舍有关。另外新增一名90岁男子死亡，相信与新型肺炎引发的并发症有关。

三名跨性别人士早前就入境处要求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先至可以更改身份证的性别规定，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但是败诉。其中两个人不服裁决，提出上诉。在13号的时候，高院上诉庭处理。上诉方陈词话，现时的政策令跨性别人士陷入两难，需于在进行具风险的非必要手术和放弃更改身份证性别中作出抉择，做法是不人道和有辱人格。上诉人是 Q 和谢浩林，两人的性别原为女性，但是已接受胸部切除手术和进行荷尔蒙治疗。答辩人是人事登记处处长。代表上诉人的御用大律师陈词话，包括两名上诉人在内以男性身份生活，但是未完成整套变性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因为平时生活需要出示列明是女性身份证而感到羞辱。虽然他们的心理和社会认知层面自己是男性，但是身份证性别不可以更改，就受到压力和歧视。上诉人又指，由女性转变为男性的完整性别重置手术需切除子宫、卵巢和构建阴茎，成功率不高，亦都会留下明显的疤痕，而人工建构的阴茎亦未必可以正常运作，甚至未必可以同男性一样企喺度去洗手间。医疗专家亦都同意，完成完整性别重置手术并非更改性别的唯一最终标准。在英美国家，如跨性别人士出示医疗文件证明他们患性别焦虑症，不需要进一步手术，亦都可以获准更改证件性别。上诉方表示，入境处目前的政策令跨性别人士陷入两难，做法不人道，亦都有辱人格，违反香港人权法案，侵犯私隐及性别歧视条例。呢一节嘅《Gaining News》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头先我咪咧即系讲过咧，就系话最近咧有一位咧影坛嘅朋友咧就新闻多多嘅，所讲嘅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上戏唔接下戏啦。 我 都系话上戏唔接下戏噶嘛。OK， 咁啊听讲原来阿梁朝伟嘅戏份好劲噶， 佢系主角嚟噶。 其实佢先系主角，其实配角就系 Simon 系嘛。 佢都系一个学习努力中嘅角色啦。 嗱，我又未睇啦，但系成日讲佢有啲咩环咧，我成日都觉得吓、啊，好似以前咧，我哋睇呢一个如来神掌咧，无定非环，你记唔记得？我成日都觉得无定非环咧系好 cam 嘅一个招数嚟噶。 咩嚟噶？ 你唔知啊？ 飞出去噶嘛？ 唔系啊，佢仲要系喐一喐膊头就飞呢个无定非环出嚟嘅，好 cam 嗰件事，我净觉得系 drag queen 嘅所为嚟噶。 我就系识啊，最尾个招啦，万佛朝宗冇啦，跟住其他都完全唔记得晒。 唔系佢套戏入边咧，佢系带住嗰五个环咧周围去噶。咁我成日 唔系夹埋十环咩？ 系咪一边五只咩？ 系、okay、 即系每边五只。 识唔识计数啊？你 带住五只 环啊嘛？因为我举住佢一只手。 咁咧，听众一定知道你举住一只手啦，系咪？ 我对住你讲，唔系咁，我就觉得嗰阵时谂啊，哇！即系我做 drag queen 嘅时候，哇！带五个手啊，真系好攰噶。 hey， 你攰得过嗰啲新娘去敬茶嘅时候，成手嗰啲龙凤 啊，有啲似嘅，有啲 同埋成颈猪啊， 唔系咯，就成颈猪， 有啲似嘅造型系。 OK， 咁我想讲咩咧？咁就系今次呢一个上戏里面嘅阿 Simon Liu 啦。咁但系其实基本上佢都系一个美籍环啦，咁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美国仔嚟噶啦。其实所以咧，其实佢都好似啲美国年轻人咁样咧，以前都系好中意玩呢个 Reddit 嘅。OK，Reddit、okay, 里面有好多即系个论坛咁样咧，有好多即系不同嘅 topic 都会讨论噶嘛。咁而家佢走红之后，拍咗呢个上戏之后咧，有人抄翻佢咧，就系2015年咧，当时未成名嘅即系 Simon Liu， 因为而家你知啦，佢成名啦，啲人抄翻佢以前未红嘅时候咧，做好多嘢噶嘛。佢帮人哋影咗啲 stock photo 嘅， 系啊系啊， 同埋有一张咧，同几个男人冇着上衫噶， 系啊， 我唔知道真系咩 stock photo 咯。 我谂都系乱影一扎，然后任你用嗰只 咧，好似 model 咁样摊晒喺度，就系着条底裤咁样。 系啦，咁但系就俾人发现佢喺2015年未红嘅时候咧，其实佢讲咗啲乜嘢咧？佢因为佢嗰阵时话咧，佢好似参演咗一套咧，我都唔知系咩电影啦，亦都可能冇乜人睇嘅一啲即系好啲好独立嘅电影啦。咁但系套电影咧，其实个题材咧都系几劲嘅，就系佢系扮演一个咧有恋童癖嘅人。 嗯， 唔知点解揾佢啦 ，OK， 咁佢又肯做啦 ，OK， 咁但系佢话咧参演完之后咧，佢经验咧，佢反而咧，佢咁讲啊，2015年嘅佢喺 Reddit 就话咧，其实佢反而对于咧恋童癖嘅人咧多咗一份同情、哦。 嗱，其實呢一度已經有少少問題嘅啦。然後跟住佢仲要講咧，就係話其實佢覺得咧，就係從一個生理學嘅角度嚟到講啦。首先，我覺得你係咪讀生理學先？你係咪生理學醫生先？唔係嘅時候就唔好扮專家啦，就唔好講啲偽科學啦。佢話佢覺得參演完之後咧，佢話從一個 biological 生理學嘅角度嚟到去睇嘅話咧，其實 BNG 啊嚇同呢一個咧戀童癖咧，佢覺得係有啲相近嘅，都係可能係基於我哋嘅基因圖譜裡面咧有啲突變，於是會影響到我哋嘅性取向。首先兩嘢就唔可以一概而論啦。啊、即是你将恋童癖同呢一个同性恋相提并论，呢啲系好多以往一啲反同嘅人士嘅理论啦，即系觉得你所有搞基嘅人咧，就系会搞小朋友啦，咁一系离晒大谱啦，系咪先？同埋喂，你自己唔系专家嘛？到到今时今日啊，有咁多嘅科学实验啊，同埋科学嘅研究，都冇人可以作出一个定论，到底一个人嘅性倾向也好，又或者系性别身份嘅认同也好，到底有几多系先天，有几多系后天，有几多系基于基因，冇人有呢个定论。你作为一个演员，喂，你唔好扮科学家啦，首先系咪先？讲多就会错多，然后跟住你仲要喺自己嘅呢番言论里面，将恋童癖同呢一个同性恋相提并论，你摆喺同一个 paragraph 都已经有事啦，系嘛？两个成年人同性相恋，同一个成年人去性侵小朋友，你居然觉得可以摆埋一齐相提并论，你咪有事啊？你讲乜嘢啊？ 中间系唔可以有个等于噶？ 唔可以有任何关系添啊？唔系等于啊？ 我谂佢都学乖咗，唔会再乱讲嘢。 佢学乖嘅方法就系因为其实佢呢一番2015年，当然唔系新嘅言论啦。2015年喺 Reddit 嘅言论咧，俾人哋翻炒之后咧，其实佢随即已经将 Reddit 嘅 account 咧，佢都知道大镬。然后将佢咧就 delete 咗。 哦， 系嘛？喂，真系唔好乱讲嘢。而家我哋觉得咧喺呢个社交媒体里面咧，就大家有阵时讲嘢咧就讲咗，然后唔需要负责任，因为嗰个门槛实在太低啦。以前冇人识你嘅时候，就当然好似冇事冇干啦。到今时今日咧，人都识你嘅时候咧，你就要为自己咧以前嘅言论咧不负责任嘅言论而负责咯。 咁希望佢就再小心啲讲嘢啦。不过我今日咧就真系 真系闹到佢上气唔接下气， 就睇咗呢套即系哇，都近排几受欢迎嘅电影啦。咁就即系佢哋两个演技我就唔使讲啦，即系梁朝伟一定系杀晒噶啦，即系好多人都真系入去。为了看梁朝伟啦，亦都喺套戏入边，其实都有几多香港嘅影星出现啦。咁包括即系梁朝伟啊，饰演佢太太嘅陈法拉啦，啊，仲有杨紫琼啦，仲有袁华添嘅。 都袁华嘅， 有啊。咁都几似一套中国嘅武侠片，其实都睇下。不过我想讲咧，其实套戏入边即系我谂大家都知啦，即系漫威嘅戏都系有啲即系我正义联盟啊、打怪兽啊咁样啦。咁不过今次咧，我又觉得。我睇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入面嘅女主角咧，個個都好獨立嘅，即係好有自己嘅性格嘅，即係好似做飾演即係頭先啊 Simon Liu 嘅佢嘅 best friend 嚟嘅，佢哋冇成為情侶嘅，最後喺套戲入面即係冇講到成為情侶啦。咁其實佢係自己去唔使人救嘅，好多佢自己都係。又無啦啦可以練到識射箭啦，即又可以即對付怪獸啦。咁楊紫瓊， 因為今時今日過上 YouTube 就可以學到好多嘢嘅啦。 係啊，我都 唔使人教嘅。 咁又即楊紫瓊又已經係好好打啦。咁其實即去套戲入面即係上戲仲有個阿妹嘅，就唔係叫下戲，就叫做 好难啊！ 叫玲玲啊，我记得即系 你扯吧啦你。 咁但系都系独当一面嘅，即系自己好好功夫，即系唔会好似以前睇嗰啲即系漫威片咁，成个女主角身陷险境有人救。喂，套戏入边咧就个个都系即系个女主角都可以即系自己独当一面咯。咁我觉得，所以点解我觉得咧，好似好多女性睇完咧，除咗觉得。主角好打之外咧，其实喺套戏入边咧都几多歌颂女性嘅地方嘅。 系啦，讲到歌颂女性咧，我想讲下，如果你要歌颂一个 drag queen， 可以用啲咩方法咧？ 唔系歌颂你啊，系啊， 系啊， 赞佢靓， 赞佢靓。我哋通常咧，我哋都话我知啊，有新嘢， 唔使你讲 吓。 讲啲我哋唔知嘅嘢， 系啦，呢个好一贯 drag queen 嘅风格，赞都唔得嘅，都要串下你啊！ 咁样俾钱啊，我哋就依家真系好好嘅身体力行嘅赞赏方式。 但系最近我真系发觉咧，一个从未出现过嘅方法去盛赞一个 drag queen， 我都唔知道一个系咪 honor 嚟嘅，因为咧原来咧喺澳洲咧，今个星期有一位咧专系研究生物嘅，佢本身都是一个同志嘅，即系生物学家啦。咁佢发现咗一只品种嘅昆虫。我最頭先講係咩啦？咁但係呢只昆蟲咧，其實佢係一隻好勁嘅彩虹色嘅，即係成隻昆蟲裡面咧，即係總之成隻嘢都係彩虹啦，彩虹得嚟做嘢 metallic 色嘅，即係佢係反光嘅喎。 甲蟲啊嘛， 於係啦，好似甲蟲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即係通常你發現咗一隻生物有一隻 species 咧，就可以去命名噶嘛。咁而呢一位咧同志嘅澳洲嘅生物學家咧，發現咗呢一隻嘅昆蟲之後咧，就將佢命名為 Rupo。但系跟住我要开股，你会觉得哎好 honor 啦，系咪？但你知唔知嗰只昆虫系咩啊？系一只乌蝇。 系啊，我就系想讲果蝇就系咁样样有反光嘅颜色噶啦。 系一只乌蝇。好啦，你当你系阿乌波啦，你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吓、啊、你用我的名嚟到去命名一只彩虹嘅乌蝇啊？你个你会咩反应啊？如果你乌波， 暗踩佢咯。 你即系会拍死嗰只乌蝇系嘛？ 我即刻揾人杀晒呢啲乌蝇，令到 警察唔好乱咁杀生。乌蝇都有佢生存嘅权利啊！ 系啦，咁但系原来佢唔系第一次噶啦，因为其实佢有个道理，点解佢要即系将佢命名为 Rupo 啊？佢就希望可以咧，即系若果譬如用一啲 pop culture， 或者用一啲咧，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嘅流行名字去命名某啲生物嘅话咧，大家。平時可能對於嗰啲生物冇興趣，對於即係任何關於生物嘅資料都冇興趣嘅話咧，突然間可能會留意咗啊！咁我覺得又啱嘅佢呢個道理。原來佢喺幾年前嘅時候咧，佢係命名過另外一隻烏蠅叫 Beyonce， 係因為只烏蠅個 pat pat 比較豐滿。或者有啲亂頭髮嘅， 我就諗咧，如果有機會嘅話，佢出嚟嗰個造型咧，應該整啲複眼咯，兩個都係烏蠅係複眼嚟噶嘛， 唔係戴戒指嘅中意嗰只 put a ring on it 咁樣。 唔係，其實 Beyonce 有叫自己做 Queen B 嘅，即係如果咧佢見到個蜜蜂咧。改佢嘅名字就 Beyonce， 我 Beyonce 会开心嘅。 唔系，我觉得明明生物唔紧要咯，但系乌蝇硬系觉得好似唔系赞紧我咁，即系突然间，佢发现咗一只新嘅曱甴啊！我将佢咧命名为 Tina 咁样， 不停食嘢嘅曱甴， 唔好啦。 系啦，总之佢但凡垃圾都摆落肚嘅，仲唔系 Tina？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我哋今日想讲咧，就唔系即系性行为呢样嘢，就反而系一个咧，即系个性嘅。性感啊，咩为之性感啦、 okay, ？性嘅感觉 系啦。点解我哋今日咁讲呢？因为我哋今日咧早上咧，即系全日好多 Facebook 咧，我哋都收到好多相啊。就话即系呢两日啦，就话阿林生咧同阿钟生咧就有呢个打拳嘅比赛， 其实打完啦已经 系啦。 边个赢？ 阿钟生赢咗。 O K， 系 咁 啊， 恭喜佢啦。预期嘅结果咧， 咁但系咧，但系呢两日咧疯传佢哋即系琴日上榜嘅相咧，跟住个个都系集中喺佢哋。身上面嘅體毛嗰度， 同埋佢哋上榜著嗰條嘅黑色褲啊， 係啦，咁我就真係想，我想 但係佢哋好多體毛嘅咩？兩個亞洲人 嗱，佢係唔係唔係多啊？但係咧，亞洲 即係生喺啲唔應該生嘅地方啊嘛， 唔係如果佢生得比較密咧，都 真 係 好濃密嗰啲， 但係佢咧係零零舍舍咧个乳头嗰度咧，两卷毛卷，好似哪吒风火轮咁。 你知唔知咧？我哋啲朋友睇完第一个反应就话，佢系唔系打拳，即系唔小心受伤嗰度烂咗。 系啊，远睇咧，我系觉得，点解好似咁大嘅嗰度？即系男仔好似会咁巨大嘅。咁我再睇真啲，原来系即系啲毛发啦。咁佢又唔长咧，又唔短咧，咁中间又冇。 即係中間係 冇，空毛就冇， 係嘅冇，個肚有少少咁樣啦。咁所以咧， 淨係框住嗰度， 係啦，就係框住個乳頭嗰度咯。咁所以咧，我哋就不停咁討論。點解佢哋唔去即係修剪一下佢咧？ 係啦，其實唔止佢嘅，因為另外咧，中央仲有其他選手去過磅嘅。咁我哋都見到咧，即係可能近住肚腩位置咧，都係有啲稀疏得嚟又唔太濃密嘅毛髮喺度嘅。 係啦， 唔係啊，因為我哋成日都有陣時會見到有啲人咧，有啲地方係唔剃噶嘛，即係嗰啲係可能係風水毛嚟噶嘛，即係例如喺通常有粒大粒物喺塊面嗰度咧，無啦啦會飆三條毛出嚟咧，咦，好明顯，因為即系啱啱有个 spotlight 咁，即系你会好觉噶嘛，但系佢哋偏偏就唔剃过，即系觉得咧剃咗就唔老礼啊，即系就剃咗啲运气去啊咁样噶嘛，有啲系特登唔剃噶嘛，会唔会基于咁嘅原因咧？ 我谂个肚腩同埋格拉底唔关风水事，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嗱，佢哋呢个赛事咧，即系事前已经系即系大肆宣扬啦，即系有好多即系好多人都会即系share 啊剩啊，咁到佢琴日即系上榜呢啲照片咧。我係覺得有少少尷尬咯， 係啊，我都覺啊，因為一個女仔咧，其實即係對於我諗，無論係唔係 lesbian 都好啦，都會注重身體嘅毛髮嘅。咁大部分咧都會，就算可能你唔係真係剃曬清理曬都好，你都唔會喺一個咁嘅場合突然之間撒曬出嚟咯，或者露曬出嚟咯， 即係我覺得 可能個字眼好正， 唔係可能以前咧有啲男仔會覺得咧嚇。剃即係剃啲格拉底毛啊，或者胸毛啊，咪即係減少咗個性感咯。即係我會覺得 佢哋覺得咁樣先係 man 啊！ 你唔 係 要 化曬出嚟， 你唔要剃曬佢噶嘛？ 你修剪下都好啊！ 即修剪下咪得咯。 即係正如你出街，你都要剪頭髮啦。 係咯，例如你鼻毛太長，你都會剪一剪佢啦，係咪？ 嗱，呢個係永遠都係百思不得其解嘅。有陣時望住一個人傾偈咧，你硬係咧好 distract， 你成日都聽唔到佢講咩，因為你就係望住咧佢嗰條突咗出嚟嘅一條鼻毛喺度喐來喐去咧。所以你就完全集中唔到精神，佢讲咩你都听唔到入耳嘅。 而家戴口罩好啲，睇唔 到条鼻毛系嘛？ 但有啲人真系唔剃噶嘛，我觉得有几难啊嗰阵时， 或者 炸晒出嚟喎鼻毛。 即系譬如而家多咗男士咧系会修眉噶嘛，咁你修眉你又会修、啊。 系咪？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啲咁嘅工具咧，专系 for 即系剃鼻毛噶嘛， 笃 入去咁啊已经冇嘢。 转个圈转转咁啊 OK 噶啦嘛。 点解啲人真系唔理嘅咧？ 我唔知道，因为我好注意嗰样嘢嘅。 定系佢哋真系觉得哇，撒晒出嚟嘅鼻毛真系 好性感 啊！ 呢啲系天生噶嘛。即系我睇完呢几张相咧，即系我觉得吓、啊，即系你连。即係我覺得你哋打都唔應該唔會話打得好勁㗎啦，即係連我哋想睇嘅肉啊，或者啲靚仔啊都冇嘅話， 唔係，但係佢哋之前咧，但係集訓之前咧，係成日將嗰啲咧自以為自己係已經係練到好 fit 嘅身材咧，成日 po 上網㗎。但我諗下嚇，你都係咁恩滋滋嘅啫喎，其實 恩滋滋白雪雪之外咧，嗰條應該緊身嘅底褲咧。系仲要有松嘅形象情况出现，即系佢已经唔系着马烟通噶啦，咁就着一条黑色平脚嘅底裤啦。咁我系见到即系佢哋系有松嘅。 嗱，不过其实我又唔知嘅，即系你过磅嘅时候咧，譬如见到有啲选手咧就系着同一个款式嘅黑色平脚嘅内裤啦，我当佢。但系咧有啲咧又好似着呢一啲嘅运动裤嘅，咁其实点解可唔可以清一色着晒？即系但系真系打 boxing 嗰啲裤咪得咯？ 其实佢哋应该着打拳嗰啲裤咯，佢 系啦，打拳嗰啲裤其实好松噶嘛， 同埋几靓噶嘛， 系啊，几靓， 又闪闪下咁样噶嘛。 因为我都有打开噶，其实咧我今朝先去打完。其实佢哋就算即系做即系打拳嘅时候咧，都唔会着条底裤咁去打嘅，即系真系有条短裤啦，即系有啲可能有啲火啊，有啲即系青青绿绿咁都好靓嘅。但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佢哋四个咧着住一个松泡泡嘅底裤出嚟，即系一个着短裤啦吓，有着运动裤啦，咁出嚟其实即系想吸引人睇嘅嘢都好似冇乜咯。 唔系啊，所以成件事系由头到尾咧都系错晒咗噶。 嗯。 即系坐到直，哇！可以去到咁极端、咁扭教都得噶。即系本身个赛事本身已经系无稽噶啦。咁但系唔理啦，吓、啊嗯，即系你做一出，我咪照睇咯。好似今日都好似有成几万睇噶嘛，其实 系啊，都好似系满座噶， 满座噶，几劲噶。你真系当 circus 咁去睇咯，但系都唔紧要咯。即系但系看在我哋基人嘅眼中， 呢班直男咧。 係你真係由頭到尾都要改造啦，大佬。 係都要請下 stylist 噶，我覺得。 OK，anyway，中秋前夕繼續送嚟一首應節嘅好歌。 就是近排咧，好多人谈论关于佢嘅电影咧，就即将上映啦。咁我讲紧咧，就系即系我哋最中意嘅妹姐梅艳芳。 即管睇下呢套自传式嘅电影如何交代妹姐传奇嘅一生。 穹苍千年呐、啊，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多少功名似尘埃。是我傻，总是在寂寞夜里望，你是缘是缺是我。生命本无常，来吟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明艳。别笑我痴，别笑我。 嘅呢首作品《床前明月光》，希望嚟紧嘅中秋佳节，自己人人月两团圆。 嗯， 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